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颠倒黑白，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更加严重的极端一事，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27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无法无天进行特种作战训练发出警告一事，说什么是挑衅行动、煽动性言辞等，横加指责。正如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所严正声明的，这次警告是就当前形势已达到再也不能放任不管的阶段一事，痛击特大型挑衅者的正正当当的自卫措施。美国动员数十万名侵略兵员与核战略资产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进行一场把重点放在消除主权国家首脑部的斩首作战和破坏我国核与火箭基地的先发制人打击作战的特种作战训练。美国的居心是什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美国说什么自己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具有透明度的等，企图予以辩护。但这是一个要在大白天公然抢劫的强盗般的狂言。我国战略纵深浅，在这种条件下，抵御美国的尖端水平和战略资产和特种作战部队突然的先发制人攻击，保卫自己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坚决果断的先发制人攻击。谈话最后指出，如果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那么不管是谁实施了先发制人打击，其责任将由美国承担，因为美国不断加大对朝敌视政策力度，甚至动员庞大的核战略资产和特种作战手段，挑起了战火。